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61，唐纪77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。乾宁四年春正月甲申，韩建奏防城将张行思等告穆己韶通彭韩遗臣八王谋杀臣，结车驾幸河中，见误诸王点兵，故使行司等告之，上大惊，召见谕之，见称疾不入，令诸王意见自陈，见表称诸王呼一臣离所，不测事端，臣降着事体，不应与诸王相见，又称诸王当自避嫌疑，不可轻为举措，陛下若以有碍韩荣，请依旧制，令归十六宅，妙选师父，交以诗书，不令点兵御政。且曰岂散彼乌合之兵，用光临旨之化，简律上不从，引麾下精兵为行宫，表书连上，上不得已，是夕召诸王所领军士并纵归田里，诸王乐归十六宅，其甲兵并为韩建收掌。简又奏陛下选贤任能，足轻祸乱，何必别置殿后四军，贤有厚薄之恩，拐无偏无党之道，且所据皆方士无赖奸猾之徒，平居犹思祸变，临难必不为用，而使之张弓挟刃，密耳黄鱼，臣妾寒心，岂皆罢？诏亦从之。于是殿后四军二万余人悉散，天子之亲军尽矣。捧日都头李云石门护从攻第一，简复奏斩于大云桥。简又奏玄宗之末，永王林暂出江南，聚谋不轨，代宗时吐蕃入寇，光启中诸眉乱长，皆原立宗之以系人望，今诸王贤命四方者，岂皆召还？又奏诸方士出入禁庭，炫惑圣听，宜皆禁止，无得入宫，召悉从之。见既忧诸王于别地，知上意不悦，乃奏请立德王为太子，欲以解之。丁亥，诏立德王佑为皇太子，仍更名玉。唐师古葛从周并兵攻运州，朱轩兵少食尽，不复出战，但饮水为深壕以自固。辛卯，师古等营于水西南，命为浮梁。癸巳，前决濠水，丙申浮梁城。师古夜以中军先计，宣闻之，弃城本中都。葛从周逐之，野人执宣及妻子以献。己亥，把孙沃、凤翔四面行营节度等使，以副都统李思建为宁塞节度使。前留使行军司马杜棱就婺州，安仁义移兵攻婺州，不克而还。朱全忠入运州，以庞师古为天平留后。 朱瑾留大将康怀真守兖州，与河东将石岩、李承嗣略徐州之境以济军时，全忠闻之，遣葛从周将兵袭兖州。怀真闻运州已失守，便兵掩至，遂降。二月戊申，从周入兖州，获瑾妻子，朱瑾还无所归，率其众趋宜州。次时尹楚斌不纳，走保海州，为变兵所逼，与石岩、李承嗣拥州民渡淮，本杨行密。行密逆之于高邮，表瑾领武宁节度使。全忠纳瑾之妻，引兵还。张夫人逆于丰丘，全忠以得瑾妻告之，夫人请见之。瑾妻拜，夫人答拜，且契曰：“偃运与司空同姓，约为兄弟，以小故恨望，起兵相攻，使吴嗣辱于此。他日汴州失守，吾亦如吴嗣至今日乎？”全忠乃送瑾妻于佛寺维尼，斩朱轩于汴桥。于是运其曹弟演仪密徐素陈许郑华仆皆入于全忠，为王师范保资清一道，亦服于全忠。李存信在魏州，闻演运接县，引兵还。淮南旧善水战，不知其设，即得河东演运兵，军声大振。石岩、李承嗣皆河东骁将，李克用深惜之。遣使见道以杨行密请之，行密许之，亦遣使以克用修号。戊午，王建遣琼州刺史华宏、彭州刺史王宗佑将兵五万攻东川，以荣州刺史王宗瑾为凤翔西面行营先锋使，拜凤翔将李继辉等于玄武。继辉本姓杨，名崇本，茂贞之假死也。己未赦天下，上享行庙。庚申，王建以绝云都知兵马使王宗侃为应援开峡都指挥使，将兵八千趋于州。绝胜都知兵马使王宗阮为开疆防宋进奉使，将兵七千趋泸州。辛酉，宗侃取于州，降刺史牟崇后。癸酉，宗阮拔泸州，斩刺史马敬如，狭路始通。凤翔将李继昭救梓州，留偏将守剑门。西川将王宗波击秦之。乙亥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沃罢守本官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普罢为秘书监。普济秉政，所言皆不效，外亦沸腾。太子詹事马道因以天文，将作见许延氏以一得幸于上。韩建、乌二人以罪而杀之，且言卧普与二人交通，故罢相。诏以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，以讨武昌节度使杜洪。 张籍克邵州，秦蒋勋。三月丙子，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从周为泰宁留后，朱友玉为天平留后，庞师古为武宁留后。保义节度使王巩拱护国节度使王科，可求援于李克用，拱求援于朱全忠。宣武将张存敬、杨师厚拜河中兵于伊势南，河东将李嗣昭拜陕兵于伊势，又拜之于张店，遂解河中之围。师厚金沟人，嗣昭客用弟客柔之甲子也，更名感义军曰昭武，至利州，以前靖难节度使苏文建为节度使。夏四月，以同州防御使李继堂为匡国节度使，继堂茂贞之养子也。以右谏议大夫李寻为两川宣谕使，和解王建及顾彦辉。辛亥，钱镠遣顾全武等将兵三千自海道救嘉兴，即位至城下，及淮南兵大破之。杜洪为杨行密所攻，求救于朱全忠，全忠遣其将聂金略四州，朱有功攻黄州。行密遣右黑云都指挥使马寻等救黄州，黄州刺史霍章闻有功至，弃城拥众南保武昌寨。癸亥，两浙将顾全武等破淮南十八营，鲁淮南将士魏约等三千人，淮南将田晕屯一亭带，两浙兵乘胜逐之。贾诩晕自湖州奔还，两浙兵追败之，晕众死者千余人。韩建误刑部尚书张一等数人，皆诬奏贬之。五月，假奉国节度使崔洪同平章事。辛巳，朱有功为浮梁于反港，进攻武昌寨，壬午拔之，直取章，遂取黄州。马寻等皆败走。丙戌，王建以节度副使张林守成都，自将兵五万攻东川。耿化弘姓名曰王宗迪。六月己酉，钱镠如越州，守镇东节钺。李茂贞表王建攻东川，连兵累岁不听诏命，贾银贬荐南州刺史。乙卯，以茂贞为西川节度使，以谭王四州为凤翔节度使。癸亥，王建克梓州南寨，执其将李继宁。丙寅，宣谕使李寻至梓州。己巳，建建于张爬寨，建指执其者曰：“战事之情不可夺也。”谭王复镇，李茂贞不受待，为谭王于奉天，至宁远军于荣州，以李克用大将葛玉领节度使。秋七月，加荆南节度使程瑞兼侍中。韩建遗书李茂贞，茂贞解奉天之围，谭王归化州，以天雄节度使李继辉为靖难节度使。 庚戌，钱镠还杭州，遣顾全武取苏州，以魏拔松江。戊戌，拔无锡，辛丑拔常熟、华亭。初，李克用取幽州，表刘仁恭为节度使，留戍兵及复兴将十人点其机要，租赴公军之外，悉数晋阳。即上姓化州，克用征兵于仁恭，又为承德节度使王荣、义武节度使王浩书，欲与之共定关中，奉天子还长安。仁恭此以契丹入寇，虚兵汉豫，请似鲁退，然后成命。克用屡促之，使者相继，数月兵不出。克用遗书责之，仁恭抵书于地，谩骂，求其使者，欲杀河东数将，数将遁逃豁免。克用大怒，八月自将击仁恭。上欲幸奉天亲讨李茂贞，令宰相议之，宰相切谏，乃止。阎王借批还自晋阳，韩建奏：自陛下即位以来，与晋府交恶，皆因诸王点兵，凶徒乐祸，致栾舆不安。陛者陈奏罢兵权，实虑不测之变。今闻阎王、谭王上包阴计，愿陛下圣断不疑，至于未乱，则社稷之福。上曰：何至于是？数日不报。简乃与之枢密刘继树矫制发兵为十六宅，诸王披发，或圆圆，或生屋，呼曰：宅家旧儿。建雍通仪木己韶彭韩陈谭延丹十一王至石堤谷，尽杀之，以谋反文。贬礼部尚书孙沃为南州司马，秘书监朱普先贬夔州司马，再贬郴州司户。普之为相，何盈骤迁至右谏议大夫，致仕亦贬湖州司马。中传欲讨吉州刺史襄阳周备，备率其众奔广陵。王建与顾彦辉五十余战，九月癸酉朔为子州。蜀州刺史周德全言于建曰：公与彦辉整东川三年，士卒疲于史实，百姓困于书碗，东川群盗多据州县，彦辉怒而无谋，欲为偷安之计，即但以厚利视其救援，故坚守不下。今若遣人遇贼帅以祸福，来者赏之以官，不服者威之以兵，则彼之所事反为我用矣。见从之。彦辉是义孤，德全许州人也。丁丑，李克用至安塞军，心似攻之。幽州将单可及引骑兵至，克用方饮酒，前锋白贼至矣。克用醉曰：仁恭何在？对曰：但见可及备。克用瞋目曰：可及备何足为敌？即命击之。是日大雾，不辨人物。幽州将杨师侃 伏兵于木瓜涧，河东兵大败，失亡太半，毁大丰与镇殿，幽州兵解去，客用醒而后之败，则大将李存信等曰：“吾以罪废事，汝曹何不力争？”湖州刺史李彦辉欲以州付于杨行密，其众不从。彦辉奔广陵，都指挥使沈攸以州归钱镠，以张翼节度使张廉为凤翔西北行营招讨使，以讨李茂贞，复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加义武节度使王浩同平章事，削夺新西川节度使李茂贞官爵，复姓名宋文通。朱全忠既得演运，甲兵亦胜，乃大举击杨行密，减庞师谷以徐肃宋华之兵70,000避清口，将趋扬州。葛从周以演运曹普之兵避安丰，将趋寿州。全忠自将屯宿州，淮南震恐。匡国节度使李继堂闻朝廷讨李茂贞而惧，韩建复从而摇之，继堂奔凤翔。冬十月，以建为镇国、匡国两军节度使。仁子知遂州侯绍率众20,000，乙卯知河州王仁威率众1,000人，戊午凤翔李继普以援兵2,000皆降于王建。建功子州一级。庚申，顾彦辉聚其宗族及甲子共饮，遣王宗弼自归于建。酒酣，命其甲子尧、杀己及同饮者，然后自杀。建入子州，城中兵赏70,000人。建命王宗婉分兵巡昌蒲等州，以王宗迪为东川留后。刘仁恭奏称，李克用无故昌兵建讨，本道大破其党于木瓜涧，请自为统帅以讨克用，诏不许。又为朱全忠书，全忠奏加人工同平章事，朝廷从之。人工又遣使谢克用，臣去就不自安之意。克用复书略曰：“今公仗月控兵，礼民立法，着事则欲其报德，选将则望彼仇恩，己尚不然，人何足信？仆料猜防出于骨肉，贤计生于平为，持干将而不敢受人，捧蒙盘而何辞着事？”甲子，立皇子密为景王，坐为徽王，齐为齐王，加张翼节度使张廉同平章事。杨行密与朱瑾将兵30,000据汴军于楚州，别将张逊自涟水引兵会之，行密以为前锋。庞师谷营于清口，或曰：“营地屋下，不可久处。”不听。师谷示众轻敌，居长一齐。朱瑾拥怀上流，欲贯之，或以告师谷，师谷以为惑众，斩之。11月癸酉，瑾与淮南将侯赞将5,000骑前渡淮，用汴人旗帜， 自北来驱其中军，张逊余战而入，士卒仓皇拒战，淮水大治，汴军骇乱。邢密引大军济淮，于锦等加攻之，汴军大败，斩尸骨及将士首万余级，余众皆溃。葛从周营于寿州西北，寿州团练使朱延寿击破之，退屯濠州，闻尸骨败奔还。邢密锦延寿乘胜追之，急于沛水，从周半骑淮南兵击之，杀逆殆尽，从周走免。鄂后都指挥使牛存杰弃马布斗，诸军稍得济淮，凡四日不食，会大雪，便卒原道冻馁死，还者不满千人。全忠闻败，亦奔还。邢密谓全忠书曰：“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，公宜自来淮上决战。”邢密大会诸将，谓行军副使李承嗣曰：“使吾欲先驱寿州。”副使云：“不如先向清口。”师古败，从州自走，今果如所料，赏之前万民。表承嗣领镇海节度使。邢密待承嗣及石衍甚厚，地设机妾，咸选其友者赐之，故二人为邢密尽力，屡立功，竟卒于淮南。邢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，全忠不能与之争。戊寅，立淑妃何氏为皇后，后东川人，生德王、徽王。威武节度使王朝帝沈之为观察副使，有过，朝尤加垂榻，沈之无怨色。朝寝疾，舍其子严兴、严弘、严丰、严修，命沈之指军府事。十二月丁未，朝薨，沈之已让其兄泉州刺史沈圭，沈圭以沈之有功，辞不受。沈之自称福建留后，表于朝廷。壬戌，王建自梓州还，戊辰至成都。是岁，南诏票信顺化有上皇帝书函，及都爽迭中书穆家，年号中兴，朝廷欲以诏书报之。王建上言：“南诏小夷，不足汝诏书，臣在西南，彼必不敢犯塞，从之。”李雅间有遣蛮曰：“刘王、郝王、杨王各有部落。”西川遂赐曾伯三千匹，使搀南诏，亦授南诏录训成都虚实。每节度使道官，三王率酋长一府，节度使自谓威德所至，表于朝廷，而三王因与大将相表里，节度使或失大将心，则教诸蛮纷扰。先是节度使多文臣，不欲生事，故大将常借此以邀姑息，而南诏亦平之，屡为边患。即王建镇西川，崛其旧次，斩都押牙山行章以偿之。穷来之难，不至帐后，不数一族，蛮亦不敢侵道。 其后遣王宗波击南诏，三王漏泄军事，诏而斩之。又时以张道古上书称，国家有五危二乱，昔汉文帝即位未己，明习国家事，今陛下登极已十年，而曾不知为君御臣之道。太宗内安中原，外开四夷，海表之国莫不入臣。今先朝风裕，日促激进，臣虽微贱，切伤陛下朝廷社稷，是为奸臣所弄，终为贼臣所由也。上怒，贬道古施州司户，仍下诏罪状道古，宣示谏官。道古青州人也。光化元年春正月，两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议榷，请以朱全忠为都统，讨杨行密，诏不许。加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同平章事，以兵部尚书刘崇望同平章事，充东川节度使，以昭信防御使冯行习为昭信节度使，赏下诏罪己息兵，复李茂贞姓名官爵，应诸道讨凤翔兵，皆罢之。人臣河中节度使王珂亲迎于晋阳，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守河中，李茂贞函见解致书于李克用，言大驾出幸累年，其修河号，同讲王事，兼起丁将助修公事，克用许之。初，王建公东川，顾彦辉求救于李茂贞，茂贞命将出兵救之，不暇东逼剩余，诈称改过，与韩建共一代天子。即闻朱全忠迎洛阳宫，雷表迎车驾，茂贞韩建惧，请修复宫阙，奉上归长安。诏以韩建为修宫阙使，诸道皆铸钱及公财。建使都将蔡敬思督其役，继承。二月，简自往视之。钱镠请徙镇海军于杭州，从之。复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。三月己丑，以王审之充威武留后。朱全忠遣副使万年为镇入奏事，求兼镇天平，朝廷未知许，朕力争之，朝廷不得已，以全忠为宣武、宣义、天平三镇节度使。全忠以镇为天平留后，以前台州刺史李镇为天平节度副使，镇鲍真之曾孙也。淮南将周本救苏州，两浙将顾全武击破之。淮南将秦培以兵三千人拔昆山而戍之。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之武安留后，使湖南管内七州，贼帅杨师远据衡州，唐世民据永州，蔡杰据道州，陈彦谦据郴州，卢景仁据连州，因所得为谭绍而已。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性残虐，有不礼于林道，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争严厉， 人公遣其子守文将兵袭沧州，燕威弃城，妾家奔魏州。罗弘信不纳，乃奔汴州。人公遂取苍景德三州，以守文为义昌留后。人公兵势益盛，自谓得天助，有并吞河朔之志，为守文请荆棘，朝廷未许。会中使至范阳，人公谕之曰：“荆棘无自有之，但欲得长安本色耳，何谓累章见据，未无言之，其背慢如此。”朱全忠与刘仁恭修号，毁魏博兵及李克用。下四月丁未，全忠至巨鹿城下，拜河东兵万余人，逐北至青山口，以护国节度使王珂兼侍中。丁卯，朱全忠遣葛从周分兵攻明州，戊辰拔之，斩刺史行善意。五月己巳朔，赦天下。葛从周攻行州，刺史马师素弃城走。新卫慈州刺史袁凤涛自警，全忠以从周为昭义留后，守行明慈三州而还。以武定节度使李继密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朝廷闻王建以用王宗迪为东川留后，乃召刘崇望还为兵部尚书，仍以宗迪为留后。湖南将姚彦章言语马殷，请取恒永道连琛五州，仍见李琼为将。殷以琼及秦彦辉为岭北七州游役使，张图英李唐复之，将兵攻衡州，斩杨师远，引兵驱永州，为之月余，唐世彦走死。因以李唐为永州刺史。六月，以濠州刺史赵许为中武节度使，许抽之弟也。秋七月，加武贞节度使雷满同平章事，加镇南节度使中传兼侍中。忠义节度使赵匡宁闻朱全忠有亲口之拜，因附于杨行密。全忠遣肃州刺史御史侍书从将兵伐之，丙申拔唐州。秦随州刺史赵匡胤拜襄州兵于邓城。八月庚戌，改化州为兴德府。戊午，便将康怀真袭邓州，克之，秦刺史国襄。赵匡宁惧，遣使请服于朱全忠，全忠许之。几位车驾发化州，壬戌至长安，甲子赦天下，改元。上欲藩镇相与极目，以太子宾客张有福为河东汴州宣慰使，赐李克用朱全忠诏，又令宰相与之书，使之和解。克用欲奉诏，而耻于先自屈，乃致书王荣，使通于全忠，全忠不从。九月乙亥，加韩建守太傅，兴德尹，加王荣兼中书令，罗弘信守侍中。己丑，东川留后王宗迪言于王建，以东川封疆五千里，文以往还，动于数月， 请分穗和鲈鱼昌五州别为一镇，见表言之。顾全武攻苏州，长中及援兵时皆进。贾深淮南所属苏州刺史台蒙弃城走，援兵亦遁。全武克苏州，追败周本等于望亭，独秦培守昆山不下，全武率万余人攻之，裴屡出战，使病者披甲执矛，壮者购弓弩，全武每为之却。全武袭裴令降，全武常为僧，裴封函纳款，全武喜，召诸将发函，乃佛经一卷。全武大惭曰：“裴不忧死，何暇戏余？”一兵攻城，引水灌之，城坏食尽，裴乃降。前留设千人传以待之，即出，雷兵不满百人。刘怒曰：“但若如此，何敢久为旅聚？”对曰：“裴亦不负阳公，今力绝而降，非心降也。”刘善其言，顾全武亦劝刘诱之，刘从之，时人称全武长者。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薨，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邵威之刘后，便将朱友恭将兵还自江淮过安州，或告刺史武余前与淮南通谋取汴军。冬十月己亥，友恭攻而杀之。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、周德威将部骑二万出青山，将赴山东三州。人寅进攻行州，葛从周出战，大破之。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，从周追之，将扼其归路，步兵自溃，嗣昭不能制。会横冲都将李嗣源以所部兵制，谓嗣昭曰：“吾辈意去，则事不可知矣。我是为公击之。”嗣昭曰：“善，我请从公后。”嗣源乃解鞍立足，城高布阵，左右指画，行人莫之策。嗣源直前奋击，嗣昭继之，从周乃退。德威马邑人也。癸卯，以威武留后王审之为节度使，以罗绍威之魏博留后。丁巳，以东川留后王宗迪为节度使，加右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。王拱引变兵寇河中，王科告急于李克用，克用遣李嗣昭救之，败变兵于湖壁，变人走。前常州刺史王柱姓刚介，有实望，召征之，时人以为且入相。过陕，王拱言奉甚至，请叙子侄之礼拜之，柱故辞不受。拱怒，使送者杀之，并其家人悉投诸河，掠其资庄，以复周文。朝廷不敢结。闰月，钱镠以其将曹圭为苏州制治使，遣王求攻婺州。十一月甲寅，立皇子真为雅王， 降为琼王，以魏伯留后罗绍威为节度使。衢州刺史陈吉请降于杨行密，前留使顾全武讨之。朱全忠以奉国节度使崔洪与杨行密交通，遣其将张存敬攻之。洪惧，请以弟都指挥使贤为质，且言将士顽汉，不受节制，请遣2000人以麾下从征伐。全忠许之，召存敬还。存敬曹州人也。12月，昭义节度使崔志勤薨。李克用之平王行于也，李罕之求宾宁与克用。克用曰：“行于事功邀君，故吾与公讨而诛之。昨破贼之日，吾手奏促苏文健赴阵，今才达天听，俱复二三，朝野之论，必轩然为吾辈复如行于所为也。吾与公情如同体，故无所爱。自还阵，当更为公论功赏耳。”罕之不悦而退。私与葛玉曰：“罕之自河阳失守，依托大弊，岁月已深，彼来衰老倦于军旅，若蒙吴王与太傅哀悯赐一小镇，使数年之间休兵养疾，然后归老闾阎，幸矣。”欲谓之言，客用不应。每藩镇缺，亦不及罕之，罕之甚郁郁，欲恐其有他志，弃谓之言。客用曰：“吾与罕之岂爱一镇，但罕之应也，积则为用，饱则备非。”即至秦轰，旬日无帅。罕之善引泽州兵夜入潞州，拒之，以状白客用，曰：“薛铁山死，州民无主，屡不成者为变，故罕之专命镇抚，取王才之。”客用怒，遣人让之。罕之遂遣其子请降于朱全忠，执河东将马盖等及沁州刺史傅尧送汴州。客用遣李嗣昭将兵讨之，嗣昭先取泽州，收罕之家属送晋阳。杨行密遣程吉归两浙，以义魏约等，前留许之。韶州刺史曾衮举兵攻广州，州将王圭率战舰应之。青海行军司马刘隐一战破之。韶州将刘同复据真韩，引逃斩之。2年春正月丁未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崔胤罢守本官，以兵部尚书陆仪同平章事。朱全忠表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，又表全之河阳留后丁会、武宁留后王敬饶、张毅留后张科并为节度使。杨行密与朱瑾将兵数万攻徐州，均于吕梁。朱全忠遣骑将张圭后救之。刘仁恭伐幽仓等12州兵10万，欲歼河朔，攻贝州，拔之。城中万余户尽屠之， 投师清水。尤氏诸城各坚守不下，人公进攻魏州，营于城北。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，朱全忠遣崔贤还蔡州，发骑兵2000以大梁。二月，蔡将崔景思等杀贤，劫崔洪。西区兵民渡淮奔阳行密，兵民稍稍遁归，至广陵者不满2000人。全忠命徐州刺史朱友玉守蔡州。朱全忠自将就徐州，杨行密闻之，引兵去，便人追击之于下邳，杀千余人。全忠行至徽州，闻淮南兵已退，乃还。三月，朱全忠遣其将李思安、张存敬将兵救魏博，屯于内黄。癸卯，全忠以中军军于华州。刘仁恭为其子守文曰：“如勇十倍于思安，当先鲁鼠辈，后秦少威耳。”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善可及，将精兵50000及思安于内黄。丁未，思安使其将袁向先伏兵于清水之右，思安逆战于繁阳，阳不胜而却，守文逐之，即内黄之北，思安勒兵还战，伏兵发，夹击之。幽州兵大败，斩可及，杀获30000人。守文仅以身免。可及幽州骁将，好善无敌。燕军失之，丧气。思安，陈留人也。使葛从周自行州将精骑800已入魏州。戊申，人公攻上水关，管桃门。从周与宣义牙将贺德伦出战，故门者曰：“前有大敌，不可反顾。”命何其飞，从周等殊死战。人公复大败，秦骑将虚突厥王快郎。明日，便为乘胜合兵击人公，破其八寨。人公父子稍营而遁，便为之人长驱追之，至临清，拥其众入永济渠，杀逆不可生计。镇人亦出兵邀击于东境，自魏至仓500里间，僵尸相枕。人公自恃不振，而全忠亦横矣。德伦，河西胡人也。刘仁恭之攻魏州也，罗绍威遣使修号于河东，且求救。壬午，李克用遣李嗣昭将兵救之，会人公以为变兵所败，绍威复与河东决，嗣昭引还。葛从周城破幽州之势，自土门攻河东，拔成天军。别将士叔从自马岭入，拔辽州乐平，进军于次。李克用遣内牙军赴周德威击之。书从有骁将陈章，号陈夜叉，为前锋，请于书从曰：“河东所事者周阳武，请擒之，求一周为赏。”克用闻之，以借德威。德威曰：“ 比大眼耳，战于洞郭，德威威服往挑战，谓其属曰：“汝见陈夜叉，即走。”张果逐之，德威奋铁抓，击之坠马，生擒以献。因其书从，大破之，斩首三千级。书从弃营走，德威追之，出石会关，又斩千余级，从州亦引还。丁巳，朱全忠遣河阳节度使丁会攻泽州，下之。婺州刺史王谭为两浙所为，求救于宣赦观察使田赟。夏四月，赟遣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救之。五月甲午，至武信军于遂州，以遂河等五州立之。李克用遣番汉马步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攻李罕之，己亥，为潞州。朱全忠出屯河阳，辛丑，遣其将张存敬救之。壬寅，又遣丁会将兵济之，大破河东兵，君庆解围去。克用诸君庆及其皮将一审李鸿袭，以李嗣昭为番汉马步都指挥使，代之攻潞州。庚戌，康儒等败两浙兵于龙丘，秦其将王求遂取婺州。六月乙丑，李罕之及笄。丁卯，全忠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，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。未己，又以其将张归霸守行州。前葛从周代会守潞州，以西川大将王宗吉为武信节度使。宗吉本姓甘，洪州人也。丁丑，李罕之薨于怀州。保义节度使王巩姓猜人，虽妻子亲近，常不自保，致是军乱，为麾下所杀，推都将李凡为留后。秋七月，朱全忠海州戍将陈汉斌请降于杨行密，淮海游义使张逊以汉斌心未可知，与涟水防鄂使庐江王婉将兵二千直趋海州，遂据其城。加荆南节度使程瑞兼中书令。马殷遣其将李唐攻道州，蔡杰据群蛮，伏兵于隘以击之，大破唐兵。唐曰：“蛮所恃者山林耳，若战平地，安能败我？”乃命阴风繁林，火烛天地，群蛮惊遁，遂拔道州，秦杰斩之。朱全忠召葛从周于潞州，使贺德伦守之。八月丙寅，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，分兵攻泽州。己巳，便将刘启弃泽州走，河东兵进拔天井关，以李孝章为泽州刺史。贺德伦必城不出，李嗣昭日以铁骑还其城，捕除木者，复城三十里河属皆易之。已有德伦等弃城萧顿，趋湖关。河东将李存审伏兵邀击之， 杀获甚众。葛从周以援兵至，闻德伦等已败，乃还。九月癸卯，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凤翔张翼节度使，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谦为昭义留后。淄青节度使王师范以遗密内叛，起师于杨行密。冬十月，行密遣海州刺史台蒙、副使王婉将兵助之，把密州归于师范。将功宜州，先使参之曰：“城中皆偃旗息鼓。”婉曰：“此必有备，而救兵进，不可击也。”诸将曰：“密以下矣，宜何能为？”婉不能止，乃伏兵临中以待之。诸将攻宜州不克，救兵至隐退，周兵乘之，婉发伏击败之。十一月，陕州都将朱简杀李凡，自称留后，赴朱全忠，仍请更名有谦，欲与子侄。加忠义节度使赵匡宁兼中书令。马殷遣其将李琼攻郴州，执陈彦谦斩之，进攻连州，卢景仁自杀，湖南皆平。十二月，加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同平章事。